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佳。 哎，李老师又来了。这每次看见李老师都特别高兴。 对， 这为什么呀？因为肯定是有好吃的。 哎，馋人嘛，馋人。这个今儿带大家吃一回啊，咱们中国真的传统特别有名的好吃的。 嗯， 山东德州扒鸡。 山东德州扒鸡， 咱中国有四大名鸡，山东德州扒鸡那是响当当的四大名鸡之一。但是确实德州扒鸡好吃有名。 嗯，而且是有名的一道鲁菜呀。 鲁菜当中呢，它可以是代表作。 对， 对吧？很多人都山东德州扒。扒鸡以什么出名呢？为什么叫扒鸡呢？你看有叫熏鸡的， 嗯， 啊，有叫烧鸡的，这个扒鸡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真跟大家得好好讲一讲。 今儿李佳老师来就是给咱们来普及普及知识，啊， 哎，不但今天让大家了解到什么叫地道正宗的山东德州扒鸡，同时呢还能让大家吃着。咱先说说这山东德州扒鸡为什么在德州这个地儿出名啊。 哎， 最早啊，山东德州这个地方是运河的漕运的一个中转点，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很多， 嗯， 所以这个地方做小生意的人就很多。当时呢在这地方出的那种鸡啊叫做烧鸡一类的。 烧鸡，嗯， 怎么回事呢？他们把这个首先取当地的，不要太大啊，一斤来的啊，进完糖之后呢煮熟了之后大概一斤左右， 一斤左右的小鸡， 这种小雏鸡啊，这种小雏鸡，小雏鸡呢先把它呀给它这个宰杀放血之后啊，嗯，一定要搞一个特殊的特别漂亮的造型。 是 这个造型呢，你看啊，得两个这个翅膀的尖啊从这个嘴里穿过去， 嗯， 两个大腿呢还得盘好了盘腿而坐，这是德州扒鸡的标准造型。用这样的造型呢先用冷水泡几个小时， 嗯， 您记住啊，咱们自己 收紧， 哎，慢慢把那个让它那个鸡肉啊纤维啊比较结实， 嗯， 同时呢能把肉当中的一些血沫子呀，咱们说给它泡出去， 哎，是， 所以这鸡吃就比较新鲜。然后呢这个工艺完了之后在上面再刷一层这个糖浆， 嗯， 刷层糖浆为什么呢？鸡皮上有色儿， 嗯， 咱们叫上糖色。刷完之后呢，正宗的做法呢先稍微过一下油， 嗯， 一两分钟，拿那个油啊，有的是拿那个油上浇， 把这个皮给它，哎 哎，让它稍微有一点炸制的口感， 有一点脆感觉。 对，嗯，我们知道那个肉啊，氨基酸肉里那个肉汁蛋白质啊，当一遇到那个油温的之后散发出一种香味， 激发出来了吗？ 哎，就好吃了， 嗯， 鸡就定型了。这时候正式进入德州扒鸡煮制的扒的这个过程。 哦， 如果只到这一步呢就叫烧鸡。然后呢扒的过程呢是选一个大锅，叫大缸， 嗯， 然后这大缸当中呢里边呢一层鸡一层鸡的码，码一层鸡铺一个竹的这种篦子， 哎， 上面再码一圈鸡，然后呢开始往里边兑老汤，炖鸡的老汤， 哦，必须是老汤。为什么？ 必须是 老汤有味儿啊！ 把这种老汤放一半，然后新汤放一半， 嗯， 十几味，有的说16味，有的说18味，不一样。但是十几味的香辛料，人家有这个秘方，放进去开始煮。 哎， 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大概在明朝的时候，基本上煮2个小时， 嗯， 一个多小时，2个小时晾凉了就开始去卖了。嗯，但在明朝有一家小伙计煮鸡的时候睡着了。然后这个鸡呢就连续煮了6个多钟头，文火慢慢炖出来之后，老板呢也没注意，把小伙计说你给骂一顿，然后就也糟践了一锅鸡，那时候多值钱呢， 真是 拿出就去卖， 结果卖完之后，反而这种煮了六个小时的这个扒鸡啊，那叫扒鸡，卖得特别火。然后一提那大腿肉啊，那个肉啊都脱了骨了， 哦， 软烂。但是那个鸡肉啊，本身那种纤维的物质呢， 嗯， 又没让你觉得特别糟烂，它是软烂香糯。 嗯， 然后一来二去，他就发现，哎，把这鸡啊多炖一会儿啊，咱就多煮一会儿，反而呢成就了他这个五香脱骨之名。 一个小失误，但是造就了天下的美味。 对呀，天下美味，鲁菜经典。 嗯， 所以呢，山东德州的扒鸡就落了五香脱骨之名。 五香脱骨扒鸡在山东，不管是在山东还是在别的地儿，在全国都是非常 非常 有 名 的， 非常著名的。这就是山东德州扒鸡的做法，先把它一定要搞一个造型。 嗯 啊，标准的盘腿造型，然后呢上糖色过油，然后自己再煮它，要煮到六到八个小时， 嗯， 晾凉之后就可以吃了。以前只能在漕运码头的时候买， 是 现在呢山东德州扒鸡呢可以说全国各地都有门店了。 嗯， 一只地道的山东德州扒鸡啊， 真是不便宜啊， 真不便宜。 嗯， 有50的，有60的，有78的，还有128的都有。今儿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第一保证大家吃到是地道的山东德州扒鸡。 我正想提这事儿呢，我说李丹，你介绍了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好吃，但是我们能吃到吗？这 当然可以。 嗯， 我告诉大家，今儿带来这品牌叫金帅，当地也是响当当 的 品牌。 我还在这个超市里边还 您能看见，您能看见，对吧？标准的小笋鸡儿，咱们说小笋鸡一斤装，这是一只鸡。净糖熟制之后正好一斤左右， 一斤左右， 这是标准的山东德州扒鸡的重量。 哎， 太大太柴了，太小了味儿还没进去， 那个肉就不嫩了。 对， 嗯， 这个时候这标准这么一只鸡啊，55块钱，在超市当中，北京各个超市能看到。 明码标价吗？ 对，咱们今儿给大家是几只鸡呢？首先，4只鸡199， 4只鸡199， 55一只的话，哎，你正常是220嘛，咱们199。 我觉得 别着急呀， 有点，你这个北广生活时间讲究性价比吗？对啊， 4只鸡199，您肯定不满足。 对， 没关系，今天给大家额外加两只， 再加两只， 6只鸡199，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您可以长期的啊，反正就至少这一段吧， 哎， 人家要卖没了也没了哈，这一段您能吃得着，但是我给大家今天额外惊喜， 我觉得。李佳你够意思， 嗯， 就是给我们再额外加了两只， 嗯， 但是我考虑到什么呀，我考虑到像我这样的家里边有两个老家，然后还有我女朋友，那，我们四个人，但是呢我想吃两顿，这就得因为这只鸡啊撕不起来，所以你还得再给我来点。 为了避免李红家不打架， 嗯， 但是我给大家说，只限在我们直播时间， 仅限这档直播， 一个特别的额外惊喜。 哦， 我们199正常是四只，然后呢我们会送大家两只， 嗯，刚才说好的， 在我们直播时间再给大家额外加两只， 再额外加两只， 一模一样的， 那就等于是8只鸡8只 山东德州扒鸡， 地道正宗的菌变不变 还是199， 还是199， 直播时候可以。 好，那我们今天是有口福了， 对， 等于说是李佳给咱们带来的是德州金帅的五香脱骨扒鸡， 嗯， 一共是8只，每只是将近一斤， 每只是一斤500克左右的， 500克左右 标准的山东德州扒鸡， 只要199元，这个在市场上可能就打一对折嘛， 市场上的一对折， 嗯， 这是一农副产品，大家不要想它有多大的利润空间， 真是 已经打一对折了，相当于今儿这一只鸡才20来块钱了， 嗯，所以说您马上抓紧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 嗯， 拿回去尝尝什么叫正宗的这个德州金帅的， 你们家不打架了吧？ 是五香的脱骨扒鸡， 嗯，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哎呀，刚才李佳，我就想起一个事儿啊， 你说， 因为我吃这个金帅的这个扒鸡啊， 嗯， 我现在是有一个疑惑， 你说， 就这个鸡煮完了以后啊，它的外表这个皮是金黄色的， 嗯， 看着就那么诱人，而且外边还有一层就是这个老汤的那种豆 豆豆豆，哎，那个特别好， 哎，特别的香， 嗯， 后来呢，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皮要给它，哎，是这个色的。刚才听你李佳一介绍，哎，外边刷了层糖。 对， 嗯， 这个就是什么呢？先刷了一层糖色， 嗯， 糖色定型之后，然后呢，热油一浇，浇完之后呢，整个这个鸡它就一收缩， 嗯， 冷水拔，这些都是标准的山东德州扒鸡的过程。而且你刚才说那个洞，因为咱们是这种锡纸真空密封装，我教大家两种吃法。 嗯， 咱喜欢的，你看来二两酒小酒， 二两 然后呢，咱就直接可以撕吧撕吧一拆， 可不， 一人一只鸡，一碗小酒，非常舒服。 是， 来个白饭呢，来碗面皮儿都行。 嗯 啊，很地道，很正宗，就是当凉菜这么吃， 嗯、 很香。一人先， 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点， 嗯， 就是这个扒鸡啊，因为它这个骨头已经酥了。 对， 我吃的时候是不用漱这个鸡骨头的。 嗯嗯嗯， 哎，您连着这个骨头一块嚼，这个骨头里边有骨髓，特别特别香。 对，脱骨扒鸡嘛，连骨带肉，骨酥肉烂。 对啊，还真的是骨头也能吃。 对，我再教大家一小吃法。 嗯， 对吧？你看鸡的腿、鸡翅膀，还有鸡脊背啊、 哦， 这些肉啊，它是经常活动的。 嗯， 这个肉很嫩。还有一个鸡胸肉，咱一顿吃不了。 嗯， 这个鸡胸肉啊，我教您一做法，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哈。 是吗？ 切点黄瓜丝儿，弄点小葱，或者没有小葱放香葱也行 嘛。 哎，你可以拿那个鸡丝跟这个拌到那个面条里面。但是现在天凉嘛， 是、嗯、 有一种叫鸡丝热面的吃法。 鸡丝热面， 锅条的，咱们就买那个白面皮儿啊，就是那个切面啊，手工切面，或者您不切面挂面都行。 嗯、 出来锅热锅锅条，然后把这个鸡丝啊，鸡胸肉鸡丝手撕撕成丝儿、 嗯， 放进去，放点芝麻酱，拌一点生抽， 嗯， 愿意的放点香油，然后呢，黄瓜丝小香葱一拌，拌起来之后热乎乎暖乎乎的，旁边来口什么汤啊，来口喝点热水，这顿饭是特别特别滋润还营养。 我觉得啊，这个李佳对于这个吃的真是描述的真是太 好吃之多， 真是 流口水了， 而且。您说这个也算独家秘方了吗、 嗯、 哎，今儿您不光听到了说有这个脱骨扒鸡，您还听到了怎么做这个脱骨扒鸡怎么吃、 嗯、 哎，这是一举两得啊。所以呢这个今天给您带来的，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八只德州金帅的啊、 嗯、 名牌的五香脱骨扒鸡、嗯、 对，山东德州的金帅牌的五香脱骨扒鸡，四只就是200多块钱了。咱们今天八只199， 非常难得的机会，尤其是这种就是农副产品吧， 农副产品 很难有这么大的折扣。 但是我说哈，咱们只在直播的时候能吃到八只、 哦， 平时的时候呢，六只可以保证给大家，所以别错过我们直播时间。 真的是别错过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的机会，马上拿起您手中的电话， 嗯、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还要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会选金帅呢？因为首先人是响当当的当地的知名的好品牌， 对。 然后所以呢，为什么这个你看啊，外边有卖那种大鸡排的，特别便宜， 嗯、 还有什么这个大鸡腿的、炸鸡腿的，特别便宜。那种鸡是什么样的鸡？咱们在这儿跟大家说明白一点， 饲料鸡吗？ 好多都是养鸡场下蛋鸡，鸡那个下蛋鸡，咱们说退役以后那个鸡肉就没法吃 了、哦、 他给你拍了无数的嫩肉粉香料之后让你那么去吃，卖得奇便宜。但是你要说真正长好的鸡，小笋鸡，这没下蛋的小笋鸡、 嗯、 您要是吃的话，这鸡的成本不会低， 是， 所以呢市场上卖50-60块钱一只是很正常的。 嗯，咱用的是什么鸡啊？ 咱们叫什么地道的山东德州的当地的这种小土鸡儿， 小土鸡儿 、嗯、然后呢再是溜的鸡，不是养鸡场那么一带，咱们叫有人叫奔跑鸡啊我觉得鸡不可能天天奔跑 嗯， 你叫它溜的鸡吧， 啊， 吃虫的，它呢是在这个真的园子里养鸡场里散养的、 啊、 而不是说跟鸡笼子里这笼鸡28天没动过地儿的那种，那个肉你一吃是腥气味的。 确实是这样， 是 就是散养鸡啊和这个饲料鸡确实是有区别。 对， 为什么咱说说外边说淘换什么野鸡呀、山地鸡呀、散养鸡呀、 啊？对、啊， 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溜达鸡、奔跑鸡，对它这个肉啊，没那么死。 哎， 它那个全是活肉嘛， 肉质它动会儿它就好吃， 对 吧？对。然后呢，这个鸡您吃完之后，您会发现，首先它有它一股那个鸡肉的香味很足， 嗯、 咱小时候认酱，它没有那种饲料的那种腥味、腥气味啊。 是。 同时，这种鸡它。再脱骨软烂，它不会让你觉得它已经烂透乎了，不是糟了、 嗯嗯、 而是它是那种软烂，老人孩子都能吃，吃进之后哎嘴里嚼的也香啊、 嗯、 为那个你撕一撕肉撕的时候都能吃得着，鸡肉纤维也吃得着，弹性也够，但是呢就是没有那种饲料鸡的腥气味，这是选的好东西。然后地道的人家老汤给您去煮着、 嗯、 一半一半的加，然后呢兑水，按照传统山东德州扒鸡的做法吃一回地道正宗鸡好工艺好出来这个 鸡好工艺好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 关键是今儿在咱这儿 价格还便宜， 价格真是便宜啊，199。 对， 给您八只，这八只都是一斤左右的。 是的 啊，而且我为什么说刚才一直要提这个散养鸡啊，真是能吃到咱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小时候妈炖一只这个家里的那种柴鸡啊，我们家因为那时候有平房养几只鸡，过年杀只鸡，那肉真香， 真是， 这是那个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了，所以马上抓紧机会啊！而且我们这还是北广生活时间这么大的一平台， 对， 您完全可以信任。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送到您的府上，您看货后再交钱， 是 心里多踏实。 对呀、啊、验货满意再给钱。 对、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八只的德州金帅牌的五香脱骨扒鸡，每斤将近一斤的，全是用的山地散养的小小鸡儿， 对， 小土鸡儿，在市场上55块钱， 五块钱一只。 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这个大的平台上只需要199元，您就能吃到八只的五香脱骨扒鸡。 是的。 嗯，好，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抓紧机会400-015-5151。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像家人在守候。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400-015-5151，欢迎收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于丹，于丹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其实呢，各种鱼种也真的挺多的哈，种类也特别繁多，但是作为北京人来讲，对于带鱼的这种情感啊，真的是非常深的。 嗯，没错。所以呢，我们代表二弟的品牌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下饭带鱼的抢购组。 嗯， 为什么说是抢购组呢？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因为二弟这次做到升级款，每一罐都是150克的大罐包装，那么在其他的平台呢只有18罐的组合。 嗯， 但是我们今天在北广的节目当中直接翻倍做到36整罐，红烧带鱼下饭罐头呢是30罐、 嗯、 那么香辣味的是6大罐，足足的36罐，市面上价格将近800块钱，在这一档直播时段299全部带走。 对，而且呢是150克一大罐、 对，大包装， 对，市场价呢要700-800，那么今天我们价格只要299，您就可以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啊、 嗯！ 刚才说的是抢购组，是吧？ 对，抢购组。 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到了年底了， 嗯、 是吧？您请客送礼啊，这样的事情非常多。 对。 那如果您出去玩儿啊，什么出差啊，什么这样地方也挺多的哈。 随身带着。 其实呢，您可以多囤一点儿、嗯，因为像好的东西啊，性价比比较高的东西呢，您可以多买一点儿、 嗯、 啊。而且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像这样好的机会也不多呀。 嗯、没错、嗯，所以囤个2组3组，您看平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2罐3罐，咱们就吃了。 嗯、 平时像周老师说的，上班忙的要出去郊游的，咱们也得备个2-3罐， 对 吧？所以您觉得36罐多，真的不多。 嗯、 一家3口人每一顿吃一点，大概1个多月也就吃光了。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优惠，我不敢保证1个月之内有没有了。 嗯，而且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说，哦，用30多罐，价钱又非常便宜，嗯、那品质怎么样呢、 嗯？ 我告诉大家啊，刚才我迫不及待的打开了一罐，刚打开。那个香气就扑面而来、哦、 对对对， 那说明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周老师您直接就忍不住了，吃一大块， 就白嘴吃。 对， 然后呢，那个里面大鱼都是掐头去尾的大块大块的大鱼。我这么做一个比喻吧、 嗯、 就是说如果您家里请客的话呢，您可以拿一个盘子出来、 嗯、 打那么3-4罐，整整一大盘的这个红烧带鱼也好，香辣带鱼以后、 嗯、 也好哈，就摆在那儿了，就像您自己做的，因为它一块一块的非常规整。 对对，就像我们在市场上买完了之后直接做、嗯、但是啊，真拿回家您还不一定能做出那个味儿。 嗯， 因为阿尔弟今天给大家来做到清炸过油之后3小时入味呢，把这带鱼入的味儿啊特别的足、 嗯、 然后呢我们吃这一口啊，特别像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又香又鲜，但是呢却不咸又不腥、 嗯、 所以你拿给孩子来吃，直接拌饭也好拌面也好，他都特别喜欢吃。 对、 嗯、 而且这个带鱼是来自于渤海湾的、嗯、 对，都是来自于渤海湾的。其实这海域挺有说到的，因为你像我从小就是在大连长大的，我经常吃渤海湾的海鲜、 嗯、 我去其他的海域包括南方的海域吃海鲜 先说，我都觉得没有味道。 嗯， 因为北方的海域海水是属于比较偏冷，而且呢它的海水的含氧量比较高，盐度可以达到 40% 左右，是非常适中的。因此呢这一片海域它的深海带鱼味道可以做的鲜香肥美而且不腻。 嗯， 这是为什么给大家带到是渤海湾的带鱼才能做成我们今天能够吃到的小时候的味道。 嗯，所以呢我们的选材呢是非常上乘的带鱼，而且呢它的肉质非常的饱满香醇，味道呢调的也非常的鲜美，肉质非常的细腻啊，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里边本身这个带鱼啊就是一条大刺。 对， 而这个大刺呢在我们的厨师的调理下呢也是炖的是 炖到软烂了， 哎，软烂 入口即化的， 对，鱼骨酥香，入口嚼嚼吧就可以吃了，非常的美味啊。 对，而且呢给大家做到为什么要清炸，很多朋友说哎，在北京小的时候喜欢吃那种干炸带鱼，我前几天去吃那个炸酱面的店里就有干炸带鱼，我就点了一份啊，15块钱就四块。 对， 然后呢拿上来之后炸得特别干吧，而我们今天二级带鱼呢虽然是清油炸，你吃过之后你会发现因为炸过了那个鱼肉就有点 Q， 然后呢入味都入到那种肉里边去了，又是大块的又是饱满的，所以你吃一口啊特别的鲜香。但是咱背这一罐才8块钱， 可不是吗？ 对， 我告诉你啊，它刚一开始炸呢，一个是呢要定型，另外呢炸完以后它那水分不就挥发了吗？ 对， 这时候呢它很多的那个香味啊就容易吸收进去， 啊， 所以呢它 就融在肉里边， 对，它是有道理的。 嗯， 所以呢真的是吃出了小时候啊妈妈做的带鱼的那个味道。 真的是。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经过了这个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消费者呢这个调查之后的组合啊，是这样的，我们的主品呢是红烧下饭带鱼150克一罐，连主品在赠品啊，一共是30大罐。另外呢我们还有香辣的，很多年轻人喜欢香辣的， 对 啊，香辣的下饭带鱼150克一罐，连主品在赠品，一共是6大罐，这加起来就是36大罐啊。那市场价呢要700-800块钱，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299，合一罐呢也就是8块多钱， 没错， 真的是非常值了。 是， 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刚才于丹说的对啊，虽然说有36大罐，但是真的是不禁吃的，虽然说也挺多的，关键是大家喜欢吃啊，你今天一罐明天一罐的话呢可能吃不了多长时间就完了，所以呢性价比这么好的产品不妨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多订几组，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没错，而且尤其是为我们今天这个吃法太多了，不光是你回去除了拌饭啊拌面呀，你还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早餐， 对 吧，家里有这个面包咱们再加一个西红柿片，一个生菜片，给他做一个三明治，早上孩子吃的又健康又营养，而且呢吃的还充满了力量。同时呢还可以来做一个沙拉，因为很多女士朋友要减肥嘛，就怕这个长胖，所以呢我们放一点这个小番茄呀，然后放一点苦菊啊之类的西生菜，再把带鱼的罐头呢打开之后直接倒进去，轻轻一拌，连沙拉酱都不需要了， 就重新再加工一下，是吧？所以这个带鱼本身就富含有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等等多种的营养成分哈。刚才您说配着饭吃啊，配着面吃啊，或者说就个馒头啊，或者说一些男士啊当它为下酒 菜 都是可以的啊。你看我当时吃这个菜的时候呢就打开以后哈，我就拿烙饼卷着这个带鱼吃的，太香了， 这个， 因为我们北京有这么一个吃法叫烙饼卷带鱼啊。 哎，这个吃法我可以回去试一下， 特别好吃。 但是我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吃法啊，就是可以来炖一个豆腐，因为那个豆腐呢比较嫩嘛，然后再炖上我们的带鱼，不用再放其他的佐料了，轻轻一焖2-3分钟出锅了之后特别的鲜香， 真是好像我都闻到这个香气了啊， 真的是。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罐头啊，是红烧下饭带鱼罐头，150克一罐，一共是主品加赠品30大罐，另外还有香辣的啊，150克一罐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大罐，这就是36大罐， 没错。 那么市场上要700-800块钱，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要299，一罐也就是8块多钱， 是8块多， 你就可以把这个大块大块的带鱼， 海湾的带鱼， 哎，拿回家去品尝了。 嗯，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罐头食品啊，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个担心，比如说里边会不会有什么这个防腐剂啊等等的。 当然不会有，大家可以放心，阿尔蒂做这个罐头24年上市企业的大品牌，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添加，而且您吃到的每一块带鱼呢都是新鲜批次，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深海带鱼，所以品质大家可以放心。 对，所以呢您就健康吃吧， 对， 安全吃吧，没有任何的问题哈。那其实说到这个阿尔蒂啊，咱们得说两 句啊，这个品牌呢，它经营罐冻食品呢，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 没错， 一直只做罐冻食品啊， 是 这种匠人精神的是特别值得敬佩。 当然了，我们是24年上市企业，同时蒋欣小姐为我们做到进行代言。其实郑老师您说到匠心精神，我觉得更有一点可以代表匠心精神的，就是拿这个带鱼，咱们打比方，尝试了24次调味的失败，第25次工厂的人，包括我们大家都去品尝了，真的是妈妈小时候给我们做的那种带鱼的味道，最后才定的这种方案来为大家做到调配的。所以您今天吃到的虽然只是简简单单一罐带鱼，但是却倾注了阿尔蒂人非常多的心血在里面。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下饭带鱼150克一罐，一共是主品赠品加起来30大罐，另外还有香辣的啊，150克一罐，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大罐，这就是36大罐。但是价格呢，市场上要 将近 8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和一罐就是8块多钱。 但是就在这一档， 对，就在这一档，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9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I don't wanna clear the cobwebs from my head.